妙法莲花经卷第一方便品第二，我跟你们大家说过的，要是有问题要问啊。这个把这个纸条摆在这个桌上来啊，不是往底下一摆，听经听讲，能够提问题，这说明了这个人呢，这个听经还是在用心的。不用心，听听就罢了。问什么？由疑则问呢？他这里向呢提两个问题，一个就是说是这挪且常待定，无有不定时。他是个佛，时时刻刻在定中。那么为什么还要于讲经之前入定？要多放光显睡等睡下。那佛讲了经要入定，讲完了经还要出定，这个既有出入的已称为对待法，有对待就有能所，有能所那就不离生死。挪且常在定，那是十方诸佛之所证得的啊，那是大定。这个定呢，无时不在定，这个定本来是没有出入的。经中常说不离灭定，现诸为疑，现诸为疑它也在定中。又说随缘复感而迷不着，而恒除此菩提座。随缘复感啊，众生机缘成熟了，随便什么时候感佛，佛就叫应啊，是应不失时啊，而恒出体菩提座啊，你看看是有出定有入定，实际上呢，它是不动的，不动现诸为疑。这个底下呢，马上就讲到啊，这是从这个佛修正得的。这个灭尽定，也就是挪且常在定，这个大定啊，要是就理上讲，佛跟众生是一样的，行福济众生，四三无差别嘛。佛所证得的都是众生本具的，众生本具，那么众生也有灭尽定啊，啊，众生也有灭尽定。我们虽然说在生死轮回当中，生死轮回是起和造业感受的这个果报，这个果报是虚妄的啊，烦恼也是虚妄的啊，要是真实的这个东西 那修不掉的，灭不掉的。既然是虚妄的，那么还有个不虚妄的是什么东西呢？那个就是奴切定。所以说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佛所证得的，都是众生所具足的。要照这样子问，那个佛成了佛以后，什么是不能做？那你在定中嘛，法也不能说了，神通也不能现了，也不能道驾慈航，是吧？都藏在定中啊，稍微有一点动作，这就是好像是离开定了。凡夫的境界是这么想的，佛的自身受用呢，就不是这个样子。挪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。虽然是视线唯度众生故，视线有入定，有出定。这个第二种呢，这个问的，好像是也有点幼稚啊。我们上来讲到这个续品，续呢，就是为正说做续的，那也就是一个次序。说文殊菩萨是古佛再来的，那么既然已经成了佛了，当具六神通。何止六神通啊！虽然在法华会上，文殊菩萨示现做菩萨，也应该具六神通，这个是不要怀疑的。他不但是成了佛具六神通，成了欧罗汉他还有六神通呢。既然有了神通了，那为什么世间他看到佛放光啊、现睡呀、弥勒还要问呢、他有神通吗？他是古佛，那是完全都晓得的。既然都晓得，你就直截了当，你就说就是了嘛。也不必转弯抹角。是不是呢？要照你这样说，释迦牟尼佛也不要入定，也不要现帅，不要现睡，也不要放光，你坐下来就说《法华经》，你们坐下来听到啊，我说《法华经》了，有那么简单不那么简单呢？你们这是大事因缘的，你要是法华一会，你想这个法华会上是做什么事儿的？那法华会上不是算流水账的，那是算总账的。师父、十方诸佛出世的大事因缘都在法华会上，不能够率耳随随便便的我就说了，这个红恐怕是说法华经了。众生有种种性，种种妄想分别，诸佛菩萨是观机摄教的，成就这一个法华会的这个因缘，有多方面条件才具足的。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，上头说的这个四众弟子啊，这个四众呢，那叫个发起众，大教要有人发起呢，你就说我们开个会，还有个召集人，还有个发起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呢？ 那事前都要做充分的准备，何况这个大事云缘。他说你这个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，你们这转弯抹果的啊，不那么直截了当，是的。这个呢，唱戏呀、啊，唱戏是给看戏的人看的。一要使这个在会的大众，是不是特别是当地众，啊，生殷重心，啊，就是到了下文，正式说经的时候，还有三请四指呢。你们看看，到了下文你就晓得了，啊，上来序品已经介绍过了。序品第一，现在是第二方便品。方便品先解释这个品题，这个方便两个字，从字面上看，这个方便我看谁都会讲，谁都会说这个方便，方便呢，慈悲生祸害，方便除下流。可是此法华经这个方便两个方便品特别重要，这是此法华经的正宗。这个法华经说七卷法华经就说这个方便两个字啊，就说这个方便两个字啊，没有方便，没有方便哪里有真实呢？同学此中讲这个方便是一经之正宗，也是万法之都会，一切万法都会在这个方便两个字上来，所以这个从开始漏是正经手那个正信句，这个正信呢就是证明这个方便，发起众，弥勒菩萨发问，文殊菩萨答问，都是问的答的都是问的这个方便，至于经文底下到了譬喻品，譬喻品也是譬喻的这个方便，乃至最后到了流通分，流通也是流通此方便，可见这个方便意义深远。解释这个方便两个字分为两科，先是料讲，第二呢广释，料中又有两科，一个是正释，第二呢是料简。正释有三，大家注意第一就是方者法也，变者用也，法有方圆，用有差会，三权是聚是方，一时是归是圆。若智意于聚，则善用偏法度会众生，若智意于归，则善用圆法度会众生。 方就是方法，啊，方就是法也。什么叫变呢？变者是用也，啊，就是我用，譬如做任何一件事情，用什么方法最便当，就用，啊，啊。那么我们这个佛法当中，说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啊，爷爷讲说讲究方式方法啊，啊，对小乘人给他说大乘法不斗机，啊，不能用，啊，那么对小乘人呢就跟他说小乘法，啊，说小乘法就用小乘法，啊，说变者是用也，说大说小说全说实皆如是。讲的这个法，这个法有方有圆，啊，讲的这个用呢，用有差会。什么叫差会了？用错了就差了，啊，用对了就会了。用对了怎么叫做会呢？啊，你像这个身子插机说法，那叫个叉，嗯，鸡叫相对，那叫做会，啊，这个方法法有方圆，这个方呢是比喻是句，啊，一是是归。归就是圆，嗯，要是致力于句，则善用偏法得回众生。这个致意与意的就是达到，达到什么呢？诸佛菩萨要度众生，要见机，要是观察众生的机缘。什么机用什么法，啊，就是人天机说人天法，二圣机呢跟他说声闻缘觉法，啊，就致意于句，则善用偏法，啊，比方说释迦牟尼佛入鹿野园为五比丘说四句法，那个就呢致意于句，嗯，善用偏法，那不是圆满修多罗。若是事义与归，则善用圆法度回众生。听说法华经，啊，这是善于圆法度回众生。如经中说的，啊，令咒令力逐住除三界苦，是故如来殷勤承担方便，众生受生死苦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处处住，众生处处住，所以如来叫他呢离住，啊，就能够出三界。出三界这个不是佛的本怀，佛的本怀不是叫你出了三界了个生死苦，是佛的教化众生的本怀，不是的，这是个方便，啊，这是随众生的号要，不是佛的本怀，啊，用这种方法度众生的，这个呢可以解释其他的经典，不是。此处《法华经》这个方便品的品义，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是方便的门也，门为能通，通于所通，方便全料，皆为真实作门， 朕是得显，公有方便。从能贤得命，故一门是方便。如经中说的，开方便门，是真实相。方便是这个呢，第二呢，解释方便两个字，是方便就是门，方便门。门是能通的，是通于所通。这个门呢，是从门经过。这个方便的全料，都是为真实做门的，啊，这是泥幻真法宝，众上从种种门入。门有多啊？啊，进了门只有一个，说这真是得显功有方便，从能显得名，故一门是方便。这个道理呢，也可以用作解释其他的经典，不是此《法华经》这个方便品的意思。这是第二，第三，方者是必也，变者是妙也，于细成必，精开成妙，妙大于方，即是真密。这是《法华经》讲这个方便品。什么叫做方呢？方者是密也。密方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这个一代实教，密而不宣啊，前四世是密而不宣的。变呢，就是使用这个方法的方便，变巧啊，全巧方便，微妙不可思议。你看看，开权显示以后，有寂门十妙，有本门十妙，啊，没有开以前都是粗的，开了以后呢，啊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，那不是妙吗？啊，说是变者是妙也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说《法华经》以前，所有从阿含、方等、般若，到了法华会上都成为妙了。开成显实，点内一里无价宝珠，鱼王顶上唯有一珠，无二无变。只客作人是长者之子，亦无二无变。方便寂门，即是必妙。这个第三个解释，把上边方便，还有方便寂门啊，开显以后。即是必妙，啊，这是开显显示。如为末界，如经中所着，唯我执实相，十方佛亦然，知之不须说，无方便难思。所以此经，此法华经解释这个方便品，以必是方，以妙是变，正是今法华经方便品的意义所在。底下呢，料简啊，这个道理，料说是这个样子啊，必须加以料简以后详细解释。这料简呢，第一，方者法也，变者用也。这个方便呢是体外的方便，化物之权是随他意语，不是佛要说的，是随到他说的，跟叫小孩子说话一样，叫小孩说话一样。第二是意识体外方便，就是方便者是门也。这也是一种体外的方便， 这是自性化他实权，也是随自他意语啊。第三呢是通体方便，就是妙大于方即是真谛，这就是通体方便啊。方便即是自性之权，乃为随自意语。这个方便两个字有三种意义，前两种都是体外方便，一个是随他意，一个是随自他意啊。第三种是通体方便，就是此《法华经》所讲的啊，即是自性之权，那是随自意语。又第四方便非能入，非所入。第一个方便，方者法也，便者用也啊。既然是体外的方便，是随他意语，是化物之权啊，他也不能入，也非所入啊。就是二乘人给二乘人所说的法，只能够充其量证一个小乘涅槃，他不能够度入大乘的实相法门啊。教理人都不是能入，也不是所入。第二解释方便啊，方便是能入非所入啊。第二呢，方便者是门也。前四教所说的这个方便，虽然有种种门，但是呢，不谈实相，不谈圆顿大教啊，所以是方便是能入非所入。第三是方便，即是能入是所入，所入即是能入，能所不二。这叫做大乘的不二法门。又第四方便是密而非妙，第三是方便密看入妙，第三是方便密即是妙。这个意思是很好懂的，密即是妙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当作佛啊。佛不说谁也不晓得啊。那个大涅槃经大本没有道的时候，说是一切众生禅体唯有佛性。那个道生法师受聘，后来大品的涅槃过了以后呢，说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即当成佛了啊。那就是密即是妙嘛，一切众生就是密啊。据《正法华经》这个品呢，上次我们讲这个《法华经》有三义，叫正法华，就是善权品，权即是方便，无二无别，低头举手皆称佛道啊。方便譬于善权，皆真实也。上头呢是料解释，下边呢广解释。所以这个方便品，既然是一经的宗，一经的正宗，万法的都会，正信正此，发起发此，譬喻譬此，乃至于流通是流通此，所以这个方面非常重要。底下广释啊，我们跟大家一道来介绍这个广释。《法华经》在过去注解很多，对于方便品两个字各有发挥，各有解释。 自从智者大师解释《法华经》以后，把过去所解释的这个法方便品的意义呢，全部破掉，历经一家的宗旨，精品就是经方便品，是如来方便啊，方便不是如来方便呢，是佛说说的嘛。如来的方便摄一切法呀，这个方便摄一切法，一切法都取此方便，是取不过。像什么呢？像虚空包罗万象一样，像大海普纳众流一样，是不能够以一支一派是法界之大多。方便就是全，全中有实，未是实全，开全显实。所以这个全跟实，这始终是结合在一道的。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方便是全，这个全的范围太大了，一切法都取此方便，他此中呢做四句解释这个全实二法，这一切法皆全，一切法皆实，一切法皆一全一实，一切法皆非全非实，用这个四句来概括。一切法皆全，如经文中说，诸法如是相性体力度因缘果报本末等，这概而有言，皆是全也。什么叫做全呢？概而有言，概而有念，有言是因为有念，有念才有言，别人要说话，你不动心怎么会说话呢？就是说起心动念，一起心动念所产生的一切法，这个都叫做全。一起心动念那个又含多少法？三千性相百界前如，都从你这一念中生。那概而有念都是全呐，那么三当十二部也是全呐，那不是全是什么东西呢？诸子百家都是全呐。你疑问那是什么？就是我们面前摆的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一大本书，那也是全呐。就是我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做介绍，这个也是全的，那都是全。你以为说全呢？什么叫全呢？这叫做全，三藏十二部都是全。怪不得释迦牟尼佛到最后他就不认账了，他说我说了49年法，我没有说过一个字啊。都是全，所以用这个说此中呢解释个全实呢解得比较详尽，不然的话我们一天到晚讲全讲实，什么叫全什么叫个实弄不清楚，要讲这么多全实做什么？因为它具法，一切法，这是上头一切法皆全，全具度一切法。底下呢，就一切法皆实。如文曰：如来巧说诸法，悦可众心，众心以入实为悦。 文云呢，就是经中说的，此经中说的，就是我们这个法华经说的，如来巧说诸法，悦可众心。说法，这个说这个一个字一个字呢，就是悦字，啊，这个说就是悦，你说得好，人家就欢喜啊；说得不好就不欢喜。所以这个说就是悦，悦可众心，众心以入实为悦，啊。那么就说这是一切法皆实。又曰：诸法从本来，常自寂灭相。诸法是一切法，什么法都包括在内，啊。施法界一正庄严都包括在内，啊，心法、福法、众生法，我们上次讲这个法庙啊，有那么多的法。这个诸法从本来，这个诸法从哪儿来的呢？从本来的，从根本来的，这是从本来。这个法必须有个来处啊，不能是无故。从哪儿来的呢？从本来的。啊，这从本来，啊，常自寂灭相，这个本，这个相就是个寂灭相，常自寂灭相。寂灭相就是本，诸法是从本来，那么这寂灭相跟这个诸法这个本是一是二呢？是一不是二？啊。经中还有，啊，从无住本立一切法，这个本呢就是无住本，又说如来所说皆系道于一切智地，啊，一切智地都是实，真实的。又云皆是不虚，啊，这如来所说的一切法。都是实实在，都是实的，而不是虚的，啊，啊，都是证明上头所说的一切法皆实。这是我们现在讲经啊，都这不好像我们这个新的就从这。那么既然一切法就是哪个法都是的，我们现在所有众生法都是实的，哪一法不实呢？啊，在佛看的一切法都实的。又大经中说四句皆不可说。一切法皆一圈，底下呢，底下第三句呢，一切法皆一圈一实，上面说是一切法全，一切法实，第三句呢就是一切法皆一圈一实，就随便你怎么说，全也好，实也好，一圈一实也好，非全非实也好，这个四句。句句包括一切法，啊，如文曰：诸法如实相，诸法如实相，诸法就是全，如实相就是实。这一句话就是证明一切法皆一全一实。怎么一切法一全一实？举一法来讲。比方说，说这个不净观，不净观是一实一虚啊，贪心重的，贪心重的用什么办法呢？用不净观来对治。这个不净观怎么观法的呢？啊，观九想不净。那观想观想是一种假设的，啊，给你做观，假设的东西是不是？那是虚的 啊，但是虽然假设的东西它能够起作用啊，它能治你的贪心啊，这就是实的。举这一个不净观就证明了一切法是一全一实。第四，一切法非全非实。文中啊，下文有这么一段文啊， 如来如是之见三界之相，非是非心，非如非意，不如三界，见如见于三界。但是文远非如非意，佛看一切法是非如非意，非如的非如是非实，非意是非全。非是非虚，如实相也。我们三界众生看三界众生呢，是有生死的啊，有如有意。佛看三界众看的三界呢，它是不如三界，见于三界，不像我们三界里向的众生看三界相。佛站在三界之外看三界，啊，所以说是非是非虚，非如非意，那就是证明呢，就是一切法皆非是非虚也。上来总结，若一切法皆全，一切法都是全的，何所不破啊？纵令百千种师，亦是做百千种说，无不是全。你说来说去都是全的。如来有所说，尚复是全，况复人师呢？宁得非全呢？这个全呢，就概括一切法。佛所说的法都是全的，三当十二部都是全的，三当十二部叫个标月指，啊。又说，如果说这一切法皆实，又何所不破？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啊，只有一个究竟道，拿着那么多的究竟道呢？啊，说诸事一解，解破入实。说这个，就是解释这个《法华经》这个方便品。啊，说诸事啊，就是智者大师以前。各有各的解释，哪有那么多的道啊？个个都说，每一个解释都说我自己解释是对的，这叫个冲我道真。那么现在呢，揭破入实，实摄受一切法。宁复宝器草枯，要是一切法皆一全一实，复何所不破？一切法都有全，都有实，啊，哪得自是依图非他一解呢？一切不都有全有实，自己立一个理啊，自己说为是的那么别人说的就不对的，不是的啊，这叫个自是一土，非他一解啊。一一法中皆有全实，不得一向全，一向实也。这就是破众生的自作心。众生呢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你说全，他说全摄一切法，就执着全，那你要说实呢，他就不接受，若是一切法皆非全非实，复何所不破？何复分缘枪声建立啊？非全非实。全也飞了，实也飞了，那你这个立论立到什么地方呢？何复分缘强生建立呢？直接立一个名，尚且如此，况论他的直取？应该晓得这个四句，上来说的这个四句，一切法皆全。一切法皆实， 一切法皆非一圈，这个非圈非实，一切法就一圈一实，这个四句。这个四句是根据什么建立的？妈，根据什么建立的？根据什么道理建立这个四句话？说来说去只是一个法性，这个法性啊，要说到法性，我也说到法性，大家心里想着就想这个法性，这个法性在哪儿了呀？这个法性不在别的地方，就是当人这一念，法性只是真如实相，如入涅盘。一切众生皆涅槃相啊，不是吗？就是一个法性。法性是什么？法性就是真如，就是实相，就是涅槃。这法性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法性就是一切诸法性。昨天我们跟说的，一切法无性啊，无性之性就是诸法性。一切法取此性，是取不过。这个法性，讲到一个法性，这是它的名字。既然有名，名下必有体。这个法性，这个体是什么样子呢？法性之体。不为诸法，也不受诸法，也不住诸法，也不入诸法。这个发心啊，不违背诸法，与诸法与一切法不相违背。一切诸法皆以法性为体，它和违背吗？这不违背。那么既然不违背诸法，也不受诸法，一切法不受，都不受诸法，一切法都不受，不受也不受，这是法性之体，不住诸法，不住诸法是法性不住于诸法。诸法也不住于法性，这就不住于诸法。怎么讲是呢？一切法无住吗？无住本生一切法呀，所以不住诸法。不入诸法，这个法性之体是这个样的个体，我们自己。会会自己的这个一念心，如果说跟说的这个四句话不相吻合了，你这个心呢，这个法性之体呢，这个心就现前了，法性之体不违背诸法，也不受诸法。也不住诸法，也不入诸法，就是发现这个题。所以一名字，一心法，一具界，一因果，一凡圣，一一正，乃至下文下面解释十刷，无非是法界。无非法界，这个法界。就是我们当人一念心了，法界就是我们当人一念心，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大乘佛法的基本的原理，要不然你学什么东西啊？学不到东西啊，无非佛法， 上面是一切法皆全，一切法皆实，一切法非全非实，一切法一全一实，都是佛法啊。这个得意王权，那就自在无奈，其意可解。说全也可以，说实也可以，说一全一实也可以，说非全非实也可以啊。这个不二法门，顶替大师有个不二十不二十不二门一本书啊，这也是天台家的一部蛮重要的，还有他的注解《十不二门指要抄》啊。所以说，若本若末，提理无书，说而不说，不说而说。说而不说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说了49年，他说我没说过，说而不说，啊，那你是没说过，你说了那么多呢，那是方便嘛，这就是方便品，是不说而说，照性非缘，自在无穷啊，照性，刚刚我们说的以法性体照性，回光返照，啊。鲁大说的，但向即丘，莫从他灭，照性非缘，自在无穷，随复无穷，他也不能出这个四句，四句无句，那无句而句，句句遍受释放佛法。说是《法华经》以前，这个每一教都有四句，句句都不是常佛的本怀。到了法华会上，啊，一位无书，皆生佛道，具入要套品中，差即无差，无差即差。无差是一大地，有差三草二木，啊，这是。要这个全实四句，从这个四句呢底下开成十法，就十法中做八番解释，解释这个全实。所以搞门寺我们建两个藏经楼，就是全实呢，一个是代表全的，一个代表实的啊，就从这儿来的。这个十法做八番解释啊，一列名，二升起，三解释，四引证，五戒，十为三种全实，六分别三种全实照三种二谛，七要诸经判全实，八要本纪判全实啊，列名啊，列这个名字有十法啊，这个十法哪个十法呢？第一是事理全实，第二是理教全实，第三是教行全实，第四是附托全实，第五要因果全实，第六体用全实，第七见顿全实，第八开合全实，第九通辩全实，第十要细谈全实。那么这个十法呢，它还有个升起的次第啊，从无住本立一切法，无住者就是理啊，这无住，无住什么东西啊？无住就是理，一切法，一切法者是事，啊，从无住本立一切法，理者理就是无住，啊，一切法就是事，那理就是实，一切法事呢，事就是全，有理事故有教， 有教故有行，有行故有附托，有附托故成因果，有果故有体，啊，显能用，有用故有见顿之教化，有开见归顿，故有开合，有开合故有通别利益，分别两个利益，故有四系坛。这是第二，要这个升起的次第。底下啊，解释这个十法啊，理事全实，真如是理是理，就是真如，真如本净，有法无法，常无变异。故名理为实，是是心意识等起静不静耶，改动不定，故名是为全。啊，这也很清楚吧？若非理，则无以立事；若非事，则不能够显理。事有显理之功，是故殷勤诚叹方便。上来解释这十法，无非是为方便品做注脚的。所以这个方便品呢，方便品的意义非常深远。第二，要理教论全实，总遣理事皆名为理，例如真素俱成为地，诸佛体质而得成圣，圣者正实也。欲以极法下辈众生，因理设教，即是全也。非教无以显理，是故如来称叹方便。啊，这个里头呢，实际上这个方便品解释这个品题，用这个全实两个字解释这个品题，既然有全有实，一切全都是为了实的啊。但是没有这个全，这个实不能显啊。释迦牟尼佛出世经过49年呢，要是按照刚才这个问的人讲，何必转那么多的弯子呢？啊，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，你们搞些什么把戏啊？一问一答的绕那么多个圈子。直接说说就罢了，哪有那么变当啊？佛尚且没有那么变当啊！如果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，就把自己所证得的权也好、实也好，和盘托出，向一切众生讲，你能接受吗？你就是现在我们在这儿讲这个《法华经》，也恐怕有好多人也接受不了了，那要一步步的来啊，一步一步的，那个3、5岁的小孩子，你拿一本《大学之道》给他，你这个东西给他讲讲看，他能接受不能接受啊？那个大学那个课程多呢。你把那大学那个本本拿两本来给这小姐，他能接受不？能接受啊？真的不能接受。目的，我上小学那个课程，也是为了大乘做基础的。你上大学你不经过小学，直接就上大学啊？你就是自学成才，你也要一步步的来的。佛法也是这个样的，佛并不是吝惜，说是我不肯说 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嗯，这不能接受啊。所以为师实权，这个权就是实啊。所以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实呢，就是这都是啊，都成佛了。没有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你没有小学、中学，你哪里有个大学啊？嗯，说第一个解释，理是论前实啊，理就是实，是就是全啊，真如是理，嗯，那真如之理呢，本来清净。真如之理是本来不动的，那时候说是有复无复，常不变异。刚才有人问呐、哎，你这个挪切常在定，常在定为什么一号就入定，一号又出定呢？一切众生皆涅槃相，一切众生皆有挪切定，这个不变的东西呢，就是理啊。事是心意识，那么我们众生都有心意识，有了心意识就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啊，你这个起的心动的念有净的有不净的，有善的有恶的啊，所以造种种业，受种种生死，受种种生死。虽然你这个真如本来清净啊，但是你受生死，那个相就是动的，就是不定的。我是不定的，这叫做是，是就是全，但是，没有这个理，则不能立事啊；没有事，则不能显理。为什么事不能显理呢？众生虽然是起贺造业，造了业以后，他还得他的感觉上呢，他感觉到为什么叫生死苦了？生死苦了嘛，赶快就出离生死啊！出离生死就要显这个体，显这个理。所以是非理。这个非事不能够显理，是有显理之功。就是虽然我们众生造种种业，受种种生死，没有生死还有什么涅槃呢？没有生死我们就不要了生死了啊！所以是有显理之功，种种方便，人天成、声闻成都是方便。所以如来称叹殷勤称叹方便，就是方便品，经常说这个方便品。第二，论理教论前世，上来所说的理与这个事，把它借到一道呢，通通名为理。比如说有真素，有真谛，有住谛，有素谛都称为谛。诸佛体之而得成圣，会到这个体来，那就成了佛的。圣者是实也，成了佛的就是真实了啊！实者怎么不能全实吗？成了佛以后，要想把自己所证的这个法，回过头来下辈众生，是因理设教。教就是权，非教无以显理，是以如来称叹方便。下辈众生，那就种种方便，是以如来殷勤称叹方便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教性全是一教求理。色生正行，行有进取浅深之殊，故性明权；教无进取深浅之意，故教明实。 吠教无以立行，非行无以会教，会教有行，是故成探方便。这个施法当中，第一是理事论权实啊，第二呢叫理教论权实，第三教行论权实啊，一教起行啊，起行呢，起什么行呢？一教丘理啊，教是教我们丘理的，一教起行则生正行，这个行修行啊，用功办道啊，那就有进取浅深之处，这用功办道啊，有浅深啊，正果也有浅深，无论是大乘行小乘行，小乘没有四果啊，大乘没有十地住行相地，那就有浅深啊。这个行呢，有浅深，这有意象，有意象，这叫做权。这个教啊，如来所说这个教，没有进取浅深之意。我们不讲别的啊，这个教语言也是教。文字也是教，这本书摆这个地方，这本书有什么浅深呢？啊，你依这个经来修行，那么有浅有深。比如说我们墙上贴的一个念佛是谁，那个念佛是谁有什么浅深呢？跟这一念佛是谁用功办道，它就有浅深的，有浅深。啊。有浅深就是权啊，非教无以立行啊，依教奉行，非行无以会教，会教有行，是故称叹方便。这个教在法华以前种种教有浅有深，有浅有深，那就是权。到了法华会上呢，开权显实都能够成佛了，那就是实。所以此中称叹呢，用这个教行啊，就是法华以前啊，到了法华会上那个。到了法华会上就没有浅没有深了，啊，单合掌小低头都能够成佛，还有什么叫浅深呢？此中呢是称赞方便。第四要复拓论权实，啊，行为理则复，复是虚妄，故名权。行顺理则生解，解明于理，故名实。啊，复拓，复是什么呢？就是被捆到了复嘛。拓呢，这个复呢是解脱的对立面。没有解脱之前是被缚的。被生死烦恼所缚的，要这个复拓论权实啊，修行为理，你的行为为理则复啊，比如起和造业为理啊，啊，杀人放火不为理吗？违背道理，修行也是这样子。不能够依教奉行为理，那就遭堕。遭堕就是缚啊，就被缚啊。但是这个缚呢是一种虚妄的，所以这个生死是虚妄的 啊，一妄想而起何造业，而受生死苦，这个是虚妄的啊。所以古人讲了这业障本来空啊，啊，生死是虚妄的，富是虚妄，虚妄的所以称为权。这是因为你这个行为理，如果我这个修行顺理了，这生邪啊，生邪，邪呢就是智慧的了解啊，这个智慧能够明于理啊，啊，智明于理，这个理是实，这是要复拓论全实的。非富无有求拓，得拓由富。如果说我们没有生死，哪个求拓求解脱啊？有了生死才求解脱。就如因是如因是渡海，故成是故成方便。因是渡海，啊。什么叫做因是渡海？渡这个大海怎么渡过去啊？也不会水，也不会游泳，哎哎，这个海里像有个死尸，这个死尸不知道是欢喜的，可是你要现在渡这个大海呀、啊、哎，这个死尸还能帮你的忙，借这个死尸渡大海。我们现在动在众生份上，就借假修真。嗯，这个假的东西虽然是假的啊，但是没有这个假的，哪里有真的呢？所以这个事故如来殷勤称叹方便，就称叹我们这个这个方便就是富，这个方便。嗯，第五论因果全实，因有进取占用，故名权；果有克中永正，故名实。无果则因物所望，无因则果不自显。果有因克，是故成叹方便。这个第五叫因果论全实，在因中。没有成佛以前都是在因中，因中修道啊，进取啊，因是那就是一种是用啊，就用来说起用，这是不是这个权。果呢就是修道圆满的，它必有所证，这个证呢就是实，克中永证啊，这就是实。没有这个果，因中无所望，我这个修因修行望什么东西呢？总有个希望，即想我达到什么目的，但是他想达到目的必须要修因，没这因就没这果啊。果是因中所望的，无因则果不自显。虽然有果，说是没有因，怎么能？比如说我佛有个果在那个地方，我们想成佛，可是你要不修佛，不修佛道，那个成佛是成不了的。说是果不自显，说果有因克，是故称赞方便，称赞方便方便，称赞你这个因，啊，这叫做方便，称赞方便呐、啊。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以前，果不自显。虽然有果，说是没有因，怎么能？比如说我佛有个果在那个地方，我们想成佛，可是你要不修佛，不修佛道，那个成佛是成不了的。说是果不自显，说果有因克，是故称赞方便，称赞方便方便，称赞你这个因，啊，这叫做方便。称赞方便呐、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以前开权显示，那都是方便，啊。 第六是体用全实，前方便为正因，管入住为果，住处为体用，体即实相，啊，没有分别。用计立一切法是差将不同，如大地是一，生种种雅，非地无以生物，非物无以显地，熏流得源，推用实体，是故承担方便。这个方便品下边呢还有不少。我想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介绍讲不动了。